在道场原始身体，我们出离要避免结怨啊，不结怨仇啊，怎样呢？劝导态度要温和，言语要柔软，劝导他啊，请他慈悲，不要破坏道场的秩序啊，不可以板着面孔骂人，这不可以啊。他实在不能接受，到我们无法处理的时候，我们可以通知对面保安的人员，或者通知警察来处理啊，决定永远保持住如何。这个就是兴旺道场啊，那这种风气传出去，这个道场的人个个都是善人啊。那么你对这个道场的道风啊，树立起来了啊，所以有很多的逆僧上面要把握这个机会。不善的人说，喝桌子旁把他看走啊，不错，他是赶走了。这种人很凶啊，不是好人呐、啊！啊，世事摆平了，可是我们的这个声誉啊，损坏了啊！所以有很多逆正上人，往往把自己的形象提升了，这个要知道，所以那个也是好人，不是坏人。没有这些人在实际，怎么能显得出你道场是如法的啊？你道场是重法的，因为这里面至死不是菩萨啊，都是善人，显不出来。其实我们常讲啊，善学，你会呀，你会学，你会学，什么人都是善人，都帮助你提升，都能感动人，都能把一个人真正变成好人。人有良心的，人之初性本善的，你对待他恶，他对你更恶；你对待他善的话，再恶他都没感动。我年轻的时候好人，逞能，不让人啊！我是被一个同学感动的啊！我总是想起他，总是欺负他，挖苦他。大庭广众常常叫他下不了台，觉得难看，事情太多了。可是他从来没有对我反抗，他能忍啊，居然呢在我的背后啊，他对我赞叹，人家把这个事情传给我了，我很惭愧啊。年岁并不大，有这么好的修养，我感动。可是我感动的时间很长啊，一年了啊，最后我向他道歉啊，我对不起他，以后变成好朋友。他能够有耐心，能受我一年的气，自然把我感动啊。以这一招呢，我从他们学来啊，以后我就知道忍辱对自己定了理啊，所以我说的是，人家怎么骂我，我会恭恭敬敬的听，我一句话不说，等到他骂累了，自然就不骂了。我不会记住他的话，若无其事 他要打我，我绝不会输。啊，那么从前我上班呢，我这种态度啊，得到长官的奖励。某人很有修养，那我这个修养被长官欣赏，是他给我的。他不骂我谁知道啊？他不打我谁知道啊？但这利益呢，是我不是他。啊，可是骂我的那个人同事了，三天之后就向我道歉，我对他非常佩服。我在学校里挖苦人的时候，我一年才给人家道歉，他才三天，怎么这么快？啊，这就是我不如人的地方。啊，人家回头这么快，啊，所以这是变成老朋友啊，始终是互相尊重啊，互相敬爱。啊，你也不能忍啊，有气愤，还有报复，冤冤相报，没完没了啊！所以我们一定要懂得人性本身，我自己性也是本身啊。那么这个地方讲的更好，既然不懂，佛既然不懂，一切众生的心也是既然不懂，我也是这样。动在哪里呢？有时啊，所以楞严经上讲过，你能够用根，用根性，根性不同，根性没有善恶，根性没有生命啊，根性没有来世，根性广大，普现、顿现、常现、非一现现。啊，所以它起作用是什么？众生有感，自然就起作用。啊，为众生故啊，话很难讲啊。如果真的有为众生，不就起心动念了吗？这是不得已的话。啊，我们从江本山水实验的，你能够明显觉察到。谁我们以善心对他，他起了个很好的很美丽的图案给我们看，他是不是为我们，为我用爱心对他，他就起个好图案？不是啊，只有这么说法了，是为众生故啊。其实他没有起心动念，记住，既然不懂，自自然然的，你看，与非因动随感而已。如果还是有感，哎呀，众生有感，我赶快应，你已经起心动念，你已经有分别执着了，很难讲，讲不出来啊。这个事实真相确实，佛经上讲的，言语道断，心行处灭。啊，那么现象佛经上又说得很好，感应的啊，感应有显感显应，显感敏应，敏感敏应，敏感显应，这四种。显感是什么呢？众生有心啊，我们有心求佛菩萨，这个感应。感应有两种，一种显，一种明。明那种感应，你自己没觉察到，它是有，不是没有。敏感，我们没有起心动念，自然的感应。那现呢，有显也有明。是，这个感应道交了，有没有中断过？没有。人与人，人与天地万物，感 软跟硬都没有中断过啊。别人起心动念对我，他有感，我就要忍；他有善心对我，我就很欢喜的他；他有恶的心对我，我也有恶心对他，这肯定啊。真正有修养的人呢，他就会养得绝了。他以迷的心对我，我以绝的心回应他。啊，慢慢帮助他也就。我们能够感受到大自然的，那我们今天的磁场，我们中国人的气氛，啊，这是什么？我有感，他有因；他有感，我有因。互相交互的呀，你要把这个道理明白了，搞通了，你就能避免所有一切不善的感和不善的因。啊，不善的感是我们起心动念对的，没有不善。别人起心动念有恶的念头对我，我能用善。不用误会，这个修行功夫就是什么？啊，他以迷来感，我以觉来应；他以恶来感，我以善回应。这就是度化更深了。我要跟他一样的时候，那个麻烦就大了。啊，他善来我善念，这就产生贪爱贪念；他恶来我恶念，产生怨恨，都是造轮回业，轮回心造轮回业。行人正见烧时，便现魔王，这一句我们要特别留意。五十种因果，因是五因，色受想行识，每一种里面有十种果，五十种啊！啊，你看看色，这是外面有形的境界，也就是说，外界的诱惑。其他四十种是你内心的烦恼啊，一诱惑你就上当了，正见烧时你就变成魔了，你原来是佛啊。什么是正见？每个宗派不一样，每个法门不一样，各有各的正见。净宗法门的正见就是一句弥陀，正知正见。阿弥陀佛忘掉了，名闻利养起来了，完了，你就堕入魔界去了。啊，你要知道，你走的西方极乐世界这条路，你走到岔路上去了。如果不赶快回头，你肯定迷失方向。啊，那真是万劫不复啊！一万劫你能不能找得回来？有问题啊，不见得能找回来。啊，是过去，人心善良，社会风俗淳厚，修道很容易。啊，外面诱惑。没有像现在，现在的诱惑力量比过去增长100倍不止，太可怕了。去修行堕在魔境界里的人太多太多了啊！他在那举一个例子，这个例子要警惕， 这是讲境界现前，佛境界现前。不作圣心，名善境界；若作圣解，即受群邪。举这个例子讲什么呢？稍时真心，一直都说了啊。那么这一种境界，在现前社会很多啊，见到的微笑，见到阿弥陀佛了啊，见到诸佛刹土了啊，真有人见到啊，不假的，甚至有几个人同时见到的啊，还有现在的社会，中国外国都一样啊，附体的很多啊，幻觉里面产生的现象也很多啊，这个里面有很多佛境界，真的是假的呢？你要看了之后不动心就是真的，你要看到的时候动心啊，你认为是真的了，错了。你要晓得，一切境界现前，你如如不动，你是真的。境界现前，你信心动摇了，你起妄想了，你错了，你就上当了，那个境界是魔境界。所以境界是魔是佛不在外面，取决你内心，你内心还是戒定慧做主，外面境界都是佛境界，魔境界也是佛境界。你如果起心动念，或者生欢喜心，或者生厌倦的心，全错了，你心动了，或者你起了贪嗔痴慢，这就错了，不能被外头境界所动啊！那人家说你是什么佛在来的，哎，你就真以为是这样，完了，你已经堕到魔境去了啊！所以，在中国大乘教里头有个例子，菩萨会不会应化这世界？会。啊，是真的吗？如果是真的，身份一暴露马上就走，真的，那不是假的。身份暴露还没走，妖言惑众啊，是假的，不是真的啊。啊，应化身真的是常有，千百亿化身。啊，一尊佛，一尊菩萨，无数的化身啊！所以你见到他，要向大乘教里说是，不能认为他有，也不能认为他无啊！你的心永远保持清净，你的心永远保持恭敬就对了。为什么呢？佛说的好啊，一切众生本来是佛。我们怎样恭敬阿弥陀佛，怎样恭敬观音菩萨，你就用同样的恭敬心恭敬一切众生。为什么？他们都是嘛。啊，你说再来人哪个不是再来人啊？你佛过里头来是再来人，那木归道出来也是再来人啊。这人人都是再来人，有什么稀奇啊？啊，从哪些道才来的？啊，现在真正关键重要的是我们不设真念，就是你二六十中啊，你的佛号不间断就不是了。佛号一断了，叫圣念，那真念是了。啊，大师之父他教给我们， 都摄六根经念相继啊，都摄六根就是我们把攀缘心收回来，那就是观世音菩萨的梵文文字心，心成无上道啊！啊，净念那个净是清净的净，没有怀疑，没有夹杂的净，相即是不生的，永远保持净念相即。这是真念啊，净宗的真念啊，什么样境界现前？《金刚经》上说的一句话好：“凡所有相，皆是虚妄，不为外境所干扰。”这就对了啊。所以，什么样的佛菩萨境界现前，都知道凡所有相，皆是虚妄，这是善境界。好境界，你的心没有被它转动，叫好境界啊！如果你要说哦，我看到你看我这个功夫好像好啊，你们都不如我了，我见到佛了，你们修行还没见到啊！啊，这自以为了不起，上当了，你已经被魔转了啊！所以我们的出处，慧远大师。晋朝时候，他老人家带领着123个志同道合，通通都是修行出的，都求往生的，以呼吸为戒，不出这个界限，法院在那个地方啊，往生，真的123个人个个往生，真了不起啊！那往生当然有先后嘛。啊，圆公大师往生的时候，看到了阿弥陀佛，看到先往生的念佛堂那些同修啊，跟着阿弥陀佛一起来接引他，告诉大众，阿弥陀佛来接我了，啊，我今天往生了，啊，又跟大家讲，西方极乐世界。他在山上这一段时间当中，过去见过三次，这是第四次，没给人想过啊。别人问他极乐世界是什么样子，他说跟经典上讲的完全一样，祖师给我们是个榜样就对了啊。看到再好的境界不说啊，自己心里头如如不动，加工永恒啊，这好境界啊！你的功夫到相当程度的时候，佛菩萨设的境界是来考验考验你。你如如不动提升了，你要一动心，马上下降了啊！你还经不起考验，你这关没及格。啊，所以《楞严经》上这两句话很重要啊，叫可见行人稍有执着，便是正见，即入魔途，求生反向啊，甚至堕入啊泥泞，泥泞是地狱，很可怕啊！明白这个道理，我们真修行人保持正念。正见佛菩萨的境界现前不动心，妖魔鬼怪境界现前也不动心啊！你看到这个地狱现前呢啊，也是一句凡所有相皆是虚妄，不要去理他，还是守着一句阿弥陀佛，马上境界就没有了啊！什么叫正念？不被外面境界影响就叫正念啊！这个人对我好，我很感激，知恩报恩，一切随缘，不要自意，我一定要怎样去报恩。你完了，你又堕落了啊！这个人对我有冤仇啊，恨我，不必报复。总而言之， 都把他看作是诸佛菩萨。啊，他对我好是来考验我，看看我有没有贪念；他对我不好，看看我有没有嗔恨。都是佛境界，所以佛跟魔是一不是二啊。佛跟魔从哪呢？从念头。你一念是遮，魔也是佛；一念迷呢，那佛也变成魔了。佛一现前，你功高我慢生起来了。你看我修得不错吧？见到佛了，你们都不如我，堕落了。啊，所以你见不到佛的时候，为什么？你功夫还不够，不需要来考你，你还不行。到你差不多的时候了，会有境界现前，啊，来考你。你要记住，你可不能被他所动摇。其实都在日常生活当中啊，大家都晓得《华严经》上五十三参的，五十三参是什么？从早晨起床到晚上睡觉，这段期间当中，你六根所接触的境界就是五十三参，男女老少各行各业啊，你不必去羡慕善财。哎呀，他遇到那么多善知识，我一个都没遇到。从早到晚，你所见到个个都是善知识，就是你没有觉察到啊！啊，你看到人行善的啊，这是善知识啊，立刻想想他的好处，我有没有？我要没有，要跟他学；我要有，很好，保持。不要失掉。看到做恶的人，他是我的老师。回光返照，他做的那些恶有没有？由这改之，没有呢，我从今之后不能犯他的过失。你看，不做老师吗？不都是佛吗？善财天天遇到，天天不断境界向上升，一生圆满成佛。我们天天遇到，是天天错过，不知道啊！啊，原来在日常生活当中就是啊，佛法说，佛法是叫我们去悟的嘛？你悟了就是佛嘛？啊，悟了就回头了嘛？悟了就离苦得乐，迷了就是受苦。下面第二个问题，和谐社会从我心开始，别人错的也是对的，我对了也是错的，这个道理弟子能理解，但于平日如见他人毁坏三宝形象、心神常住等事项，应否勇于制止？如制止，是否戒念？怕戒怨而不制止，是否自私自利？你问的这个问题啊，前面我说的这个话你并没有懂啊。这个话是我在讲经里面讲过的啊，别人错的也是对的，我对的也是错的，这个话你没听懂啊，你要听懂了，提出问题没有，你就不会提出问题。啊，怕的是你自己还不明了。你一看到别人毁坏三宝形象、心神常住等事，你就错了。别人干这个事情的时候，你怎么会起心动念呢？啊，你用心不像镜子，镜子照得清清楚楚了，来看得清清楚的，但是人家不起心、不动念、不分别、不执着，若无其事。啊，你怎么还不起心动念呢？啊，还想不制止呢？ 这时候怎么办？先制止自己啊，制止自己不起心、不动念、不分别、不执着，不要去管外面事情啊。外面境界，凡所有相，皆是虚妄，这不是你的事情吧？这个事情是谁管的？寺院里面的住持当家，他管这个事情的，要有人来破坏他，他要出来制止。你是寺庙一个轻重，你不管这事情，你就不要去制止。所以说，不才其位，不谋其政的。那人家破坏那个寺庙，破坏什么？与你什么相干啊？这个道理要懂啊，这个道理很深啊。所有一些境界在现前，善的境界、恶的境界，你都不起心不动念，你成佛了啊！所以一切境界帮助我们成就，就看我们会不会用，会用得成就啊，不会用呢，你被境界转了啊！你要会有转境界，哪个境界不好境界啊？是吧？古人讲得好，境缘无好处，好处在于心啊。啊，看到别人不好，你要想干涉，你就起心动念了，错了，大错特错啊！啊，在这个境界里面是如何能够像佛菩萨一样不动心？啊，如如不动，这对。还是要延迟戒律，戒律的目的没变，就是把妄想分别执着淘汰掉啊，所以于一切世出世间法里面都不执着了，你证阿罗汉果了啊，能再把分别断掉时，那你就证菩萨果位了啊，你有这个能力，你才能教化众生，你才能帮助别人破迷开悟啊！所以这个要知道啊，这个几句话很深，理很深啊，意思也深啊，不要轻易的错会啊！所以所有一切境缘都是真善缘啊，顺的是真善缘，逆境也是真善缘啊，成就自己重要啊！下面是东坡一位小学生提问，这学生是一名六年级的小学生，学佛已经四年了，很不容易，三年级就学佛，家里呢是一员，除了我和母亲学佛，剩下的亲人都报复，我和母亲按照弟子规改了很多没有学佛之前的坏习气啊，所以我们一直偷着吃素啊，诵早晚课、念佛啊，这个放生，亲人们呢啊都很夸奖我们母子比以前呢懂事啊，可是他们还是不接受佛法。请问，在这种环境之下，我们应该怎样感化亲人？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果报？怎样转变这个状况？感化人不是短期工程，要长期啊，要做得更好啊！你看看古圣先贤，大圣，这是最好的一个榜样啊！怎么样感化呢？天天想自己的过失。不要想别人过失，别人怎么做他都是对的，我们都是错的，认真反省，认真改进啊！改到三年的时候真的没有过失了，他全家人被感动了 啊，所以你还要努力啊，认真努力，不会这么快啊。顺能够感化一下，你们如果学顺王的时候，你肯定也会感化一下。别着急，要认真努力啊，努力反省，努力去改过。第三一个问题是修复之后，我在学校中啊落实《弟子规》，与同学们相处处处谦卑。可是同学们却有很多人笑话我，啊，说我好欺负。同学给我起外号打我，见我不反驳就骂我傻。我不买零食，不做不健康的游戏。同学说我跟不上潮流，我爱劳动。他们又说我有其他的目的，请问我在学校怎么修？你依照《弟子规》，天天反省，天天改进，不要与人计较。在一个社团里面，跟人家做的不一样，这种批评回报自然有。我自己亲身也是这个经历啊，早年刚刚学佛，我们的长官、朋友、同事没有不讽刺我的，没有不讥笑我的，说我迷信啊，说我傻啊，肉都不吃了啊，皮鞋都不穿了，那个回报事情太多。没有关系啊，随他怎么设法，我们如如不动，好好去做啊，照着弟子规矩做，做到个三年五年之后啊，从前他说你是装的，你是假的啊，能装一辈子了，那就不是假的了，是真的了啊，我们装56年了，他等不到56年了，好多都不在了啊，还有在的啊，还有在的，现在看到我的时候没有不佩服的啊，你成功了，你是正确的，你是对的啊。啊，古人有两句话是，路遥知马力，日久见人心，目前不要计较，10年20年之后，他就会赞叹你，他就会佩服你，服了你啊！所以毅力、决心，人家这些事情都是来考验，看看你受得了受不了。你能都不放在心上，都不在意啊？我们这个考试一关一关就通过了，请这些。我们社会的人都要把它看作什么？消自己的业障啊！没有这些人，业障到哪里去啊？是我对于回报我的人、讽刺我的人啊，甚至陷害我的人，我都感恩。为什么消业障吗？啊，要不然世事今生所造的罪业怎么消啊？那别人回报讽刺我，马上不能接受，这一道没有消啊，不但没有消，又加了一道，就错了。人家一回报上欢喜接受啊，想象自己有没有，有赶快改过，现在人家提醒，没有呢就知道过去的一道啊，我受这个报你消掉吧，好事了，不是坏事了，心里面常常存着人人是好人，事事是好事啊！你看自己生活的多快乐啊，这么幸福啊！天天改过，天天自省啊，天天提升自己的人性啊，不能有丝毫疑惑，不能有丝毫反驳，那就错啊！他不接受。那是大错特错。 第五个问题，理上了解万法皆空，但事上呢有失有慢啊，例如受到别人回谤打骂时，身虽不反抗，可是心中仍然有一股酸水在涌流，这怎么办？你的功夫啊算是不错了啊，为什么呢？如果没有功夫啊，你一定有反抗啊，你一定有报复，有怨恨，有报复啊，人家骂你你一定会骂他，别人打你你一定会打他啊，你现在已经心里不高兴了，身体已经不反抗了，这功夫就很难得了，就很不容易了啊，要继续再做功夫啊，做到说受别人的侮辱回谤啊，心平气和，那功夫中等的。上等功夫呢，受到人家侮辱伤害啊，还非常感谢。感谢什么？他来考我，看我能不能及格，我及格通过了啊，他是我的好老师的考试我。啊，所以有感恩的心啊！你看，你们念《金刚经》，《金刚经》上割裂王的故事，那个故事是在《涅槃经》里面，很长啊，《金刚经》上提起割裂王跟着升起。你看人如仙人啊，真的心平气和，感谢他啊！感谢他什么呢？忍辱波罗蜜圆满。啊，换句话说，他在这个项目学习的，他毕业了，这是最后一个大考，通过了，他毕业了，毕业才上升。啊，所以人如仙人发愿，我成佛之后头一个来度你，报恩呐！啊，给我们做了很好的榜样啊，我们要知道啊，没有这些人折磨。你这个烦恼习气怎么会断得了呢？啊，关起门去了，躲在山洞里一辈子也动不了，那断不了啊！天天要受考验，啊，天天在这个里面去磨，啊，去磨练，啊，境界现前，心里就觉，觉就没有怨恨，啊，欢喜接受，啊，这个真正修行。真正的做功夫啊，啊，把你的烦恼习气啊修正过来呀、啊，要修行啊，啊，就还有一点点怨恨的时候，心不平的话，功夫还不到家了，啊，还差很大的一段距离，一定要心平气和，那么这样才能够长智慧。 信解行证，第一个要相信啊，第二个是求解，信了以后解，解了以后才能行啊。连念阿弥陀佛都得要解了之后才能行，行才有力量。为什么念佛人多，往生的人少？那个念佛的人没有解，没有解，信不可靠。那个信实在讲是半信半疑，别人给他讲这个法门好，那个法门好，他就动心了，他就把握不住了。那为什么解得不够透彻呀、啊？所以信了之后啊，求解的时间长。行不难啊，智难行易，这张教大师说佛法是智难行易，所以释迦牟尼佛讲经要那么长的时间啊，尤其大乘难，你看佛说小乘 就十二年。方等是大乘的预备班八年，正式将大乘堕入22年。最后法华那是一乘法，在大乘之上越佛乘八年啊。我们从世尊这个世界就知道啊，佛法的核心呢是般若。般若讲空慧，这个难懂啊，要用这么长的时间，你不能解你就没办法行，你行不得力，行得力才有成就，才能起步境界啊。入就是真，心结认真，这就圆满了。净宗也不能够违背这个原则啊，但是净宗里头有特殊，其实其他宗派也有，个人善根福德不相同。净宗里面最明显的，我说他们是真正道地的上上根人，他们真心，他们并不了解，他真心，一点都不怀疑，真正愿生净土，清净弥陀，啊，什么都不懂。什么他都不想学，他就老实念。临命终时，往生瑞相西流，他真学了。这种人上上根人呐、啊，真简单呐、啊。这就李老师常说的。阿公阿婆是乡下的，不认识字，他们遇到这个法门，3年5载到极乐世界去做佛去了。老师说这是下狱之人呢、啊。净土法门为上智与下狱不一，上智的人他听了决定相信，没有怀疑啊，训练痴迷，他到极乐世界了。下狱之人也不是，下狱跟上智是平等的，到达极乐世界是平等的。最难度的就当中这一份子，不上不下，但人数是绝对大多数，现在称之为知识分子，难度。不上不下。那么释迦牟尼佛讲经说法49年，为谁呢？就是为这些人。宗门信宗这都上智之人。慧能大师在坛经里面说啊，禅宗专接上上根人，上个人都没分。那么净土宗是另外一个办法，是借引另一类上上根人，看起来是下狱，他就那么老实，就那么听话啊。所以这种上上根人，他具备3个条件：老实、听话、真干，他就能成功。那么这2种人都具足圆满的信心，坚定的愿心，这一句佛号他不夹杂，他没有怀疑，他能念到底，句句相应， 与自信相应，与弥陀相应。啊，真的是古人讲的一念相应一念佛，念念相应念念佛，他的念念跟佛是沟通的，得佛力加持。我们认为他下狱，吴大德说狱不可及，他那个下狱我们比不上他，这真的。我们能真正把这个道理搞清楚搞明白了，上上根那是小道理，这种下下根是可以学的，但是也不容易。李老师告诉我，他一生就想学下愚，学不到啊！真想学，为什么学不到呢？还是念头太多了。这个世间利益众生的事业很多，这也想做，那也想做，他就学不到了。乡下老阿公没有福报，想什么都是妄想，做不成，一事都做不成。自己生活勉强有个温饱，他已经自足了，什么妄想都没有。这是他能成就的真正原因的。那我们要想真正学他了，要学范例。春秋时候翻译，人家做生意发财了，把所有的财产都分给些穷苦的人，通通拿去救济，才散光，散光就老实了，不散光不老实，一定要散光才老实，连明天吃的都没有了，人才会老实，才会一心念佛。明天没吃没关系，我老实念；后天没吃没关系，七天肯定往生。他就求往生吗？他不求留在这个世间吗？他对于这个世间，活在这个世间，他根本没有丝毫留恋。这人老实了，真老实了。可是范蠡，我觉得那个人也是菩萨。他要给世间人做榜样，散光了，从小生意、小买卖就开始，再又做起，做上三年又发大财，比上次还发得多。三聚散散的，再散，散了没有隔几年又发了。给世间人做个证明，越施越多，财是你的，丢不掉。他给人做了个好榜样啊，有财要散的。越散越多，不是越是越多，不要去急，急才伤道啊！急里头有坚定心，坚定心将来是魔鬼道。能够把财散，帮助一些苦难众生，跟这些人结缘。自己是行菩萨道，与广大众生皆法缘，这个事情多好啊！哪有比这个事情更好的？念佛最高指导原则，就明妙行菩萨说的，不怀疑。不夹杂，不间断，真正有爱心的人 学己为人呢？啊，像什么样的人呢？像李老师讲的，像一下老阿婆这样的人，他没有妄想，他没有杂念，心里头有阿弥陀佛，口里头有阿弥陀佛，念念不间断。如果全世界有一万个这样的人，我们这个世界上灾难会化解。你不要瞧不起他，他什么都没有才叫什么都干净，身心清净，有很高的地位，有很多的财富，心里就是贪嗔痴慢疑，不干净，那个念佛没有效啊，什么都没有的，这个念佛心干净啊，我们能不能学呢？放下是个手段，是个方法，对于初学的人确实能产生效果。放得下，看得破，放不下，没看破，看破哪有不放下的道理啊？放下是心放下了，不是事啊，事放下，心没放下，不管用啊。心放下了，事没放下，还管用，因为他知道事是假的，他心里头不住事相，这是真功夫。静中的方便就是直方之相，我们的心只有阿弥陀佛，只有极乐世界，除此之外一无所有，在这些直方之相。我们自己能修，自己决定成就，功德回向苦难众生，那叫真行菩萨道啊！真正是福慧与双修啊！人人都可以做到。 菩萨行愿了，心包太虚，量周杀尽，要知道那是我们自己的本性，我们自己本来就是这样。现在心量变得这么小，两个人都不能相容，你说可不可怜啊？怎么会变成这么小？迷了，迷到所以然处了，心量越小活得痛苦啊。最小心量的人都是地狱众生，是地狱苦啊，他不能容忍啊，一个人都不能容啊，容纳了都苦不堪言啊，全是自作自受，没人教他啊。心量越大，你活得就越幸福越美满，中国古人所说的量大佛大，那量小佛就小，你是要大佛还是要小佛呢？要大佛报，那你就得把心量拓开，量越大佛就大，是不是？佛佛报最大，为什么？心量大，佛的心量没有边际限，所以大乘教里常说心包太虚，量周杀尽，我们要修啊，不修不行啊，量大了 不但佛大，再告诉诸位，智慧大。智慧跟福报是分不开的。啊，量大的人智慧一点大。智慧大的人量一点大。啊，福慧达到究竟圆满，这个人就成佛了。记住，佛说一切众生本来是佛。换句话说，我们本来心量都是没有练习的，现在变成这样。那谁把我们变成这样子？没有别人，是自己。啊，这是愈迷愈深。啊，遇到景象，这个缘好啊，觉悟的机会到了，但是看不懂，听不进去，这叫什么叫业障，你有障碍啊，这个障碍叫业障，业是自己造的。归根结底还是心量太少，容不得人啊，看别人全是缺点，没有一个人是好处他看到的，他没有看到，全看到别人的缺点，看不到自己缺点。再告诉诸位，看人家多少缺点，原来就是自己缺点啊，自己缺点爆发了，原来不知道啊，外面的业诱惑的时候，自己的缺点爆发了啊，不知道全是自己的缺点，别人的缺点没有啊，别人是一面镜子，自己的反应反映出来的缺点，比他天然的啊，我们要忏悔，忏悔业障。从哪里忏？是觉悟的人明白了。啊，看到别人的过失，一句话都不说，立刻就晓得是我自己一生的过失。啊，自己痛改前非也，弃恶扬善，改邪归正。这叫修复啊，那个在我面前表演的人，那什么人？菩萨了，佛了，他在这里为我实现的，让我发现我的业障了，让我觉察到我的习性，这是什么学习的方案？善财童子、华严经上，三世同时一生圆满成佛，怎么修的？就是用这个方法啊，不见世间过，只见自己过。世间过全是自己过，自己没有过，世间哪来的过？那这个道理佛在经上是很清楚，一切法成心想生，谁的心想？自己的心想，那都是我自己想错了，看错了，那别的这些麻烦啊，这些毛病啊，我自己如果没有看错，没有想错，哪里会有毛病？啊，我们是真看错了，真想错了啊！不是，般若经上讲得清楚啊，凡所有相，皆是虚妄。我们会念的， 我们也会讲啊，讲的头头是道啊，其实不懂。为什么还是不像吗？啊，在万象面前都以为它是真的，不知道像是虚妄。四十八愿太多了，记不住，你记一句四个字，阿弥陀佛，这一句就行了。为什么？第一句里头包含十大愿望，包含四十八愿，包含一切诸佛如来度众生的本愿，这个才是重点啊！一切时一切处跟你永远不会分开的，这个东西好啊。为什么不念念念他，念些身外之物？你是冤不冤枉？身外之物随他去吧，不要再放在心上了。念头太要紧了，有意无意，善念恶念，你要负责任，你要小心谨慎。为什么呢？一个恶念发射出去，遍法界虚空界，说不定那个地方发生灾难，就是你这个念头把它触发的。啊，你不知道，这个善念呢，也许在他方世界有人得到幸福，啊，得到欢喜，是你的善念成就的。那净念就造成像西方极乐世界的净土啊，染污就变成像我们今天娑婆世界。佛经里面的最高国学啊，现在得到印证了。 所以确确实实一切法呢，真的是不生不灭，这一点都不假。明了之后，我们心定了，不再起心动念，不再分别执着了，这就叫无生法忍。这就是在无生灭诸法实相中，心如同道啊！我们真的相信，真的接受。完全通达明了，无碍不退啊，是名无生人。得此无生法，不作不起诸业行，是名得无生法人啊。那么这些得无生法人的菩萨，他有没有造作呢？没有了。有没有起心动念？也没有了。所有一切善恶业都没有了。啊，全归到自心。那我们要问，他还度不度众生？众生有感，他有没有应？有应。而且印得很快，他那个印有没有做，有没有起，有没有依？没有，他的印是无作而作，作而无作，这就妙了。他真的没有起心动念，哎，但是他心想，他是那做，我们很难理解。日本江本博士做的水实验我们看过， 啊，我到他实验室去参观过，我去过两次。啊，一瓶水摆在桌子上，我们用意念，啊，我喜欢你，我爱你。这个水洁净的血化了，非常之美。如果反面，我讨厌你，啊，我恨你，不喜欢你，那个血化起来就非常丑陋。真懂得人的意思啊，而且很灵光啊，给他看字，他各种文字都懂，他都会看啊。我们没学过的不懂，他不需要学，他什么文字他都会看啊。你写个爱字，用好几个国家文字去写的话，都一样的，你贴上去啊，试验的结果都相同。谁有没有起心动念？有没有分别执着？他这个视线不住不起，没有造业。这是一个例子，从这个例子我们就能想象佛经上所说的不是假的，它的确是真的。于是我们知道释迦牟尼佛当年在这个世界住了80年，从出生到圆寂，一生的行业释迦牟尼佛有没有做？有没有起心动念？有没有做善恶业？没有，一概没有。他的实现，他的说法，种种表法，全是我们众生的一个反应，我们得感他凄凉的人。感的人有心有念头，硬的没有，所以是无作而作，作而无作。这用的是发心身，居住的是发心土。其实我们也是发心身，也是发心土啊，跟佛没两样。他好在哪里呢？他知道啊，我们不知道啊。他觉我们迷，不同意的事情。其实经常常常讲生佛不二啊，我们前面念过心佛都生，三无差别，这都是讲真话。但是他在求，我们在迷，他什么都清楚，什么都明了，这样我们变成什么都不知道。这个迷原因告诉我们，起心动念灭了，分别灭了，执着就灭得更重了啊！一重一重的迷惑颠倒啊，把我们的心得完全障碍住了啊，没有办法吐出来啊。学佛法的修行啊，在行门千经万论八万四千法门都给你说一句话，放下。行门就是放下了，戒门就是看破啊，看破你是什么都明了了啊，明了要放下，放下帮助你更深一层的看破。早年张家老师告诉我，凡夫从初发心一直到如来地，就是这个方法，看破帮助放下，放下帮助看破啊，就这个方法相辅相成到如来地。

就是整个宇宙就是一个发心身的、啊、一个发心土啊。那阿弥陀佛无处不在啊，无时不在啊。啊，我一念他，他一现身就在我面前呢、啊。就是《楞严经》上说的，当初出生，即出灭尽。那我们修到最后的时候，也入到这个发心身、发心土，这个身跟土都融成一体，不是物质现象，也不是精神现象，也不是自然现象啊。所以说，言语道断，心行处灭，融成一体了。虽融成一体，个个还是一个完整的，就好像灯光一样。灯放光，这里有十盏灯，这个房间里头通通都照了。十盏灯光光融成一起，但是每一盏灯还是每一盏灯的光，去掉一盏，这盏灯没有了，妙不可言啊！我们成佛了，跟所有一切佛一样，就是光光融成一片，所以融成一片，哎，个人还是个人。一点都不杂了，确确实实是一体。这一体是你决定分不开啊！那光里头，你说哪个是这个灯的，哪一个是那个灯的，你分不出来。入常寂光就是一个偏向，常是永恒不灭，它不生不灭。即是清净即灭，所以你就晓得西方世界含容所有诸佛世界，那就西方世界啊。那极乐世界真有吗？真有，还有很具体的，那具体的是什么呢？那是极乐世界，就是法藏菩萨。他发愿要戒引一切菩萨，他建了一个道场啊，建了一个学校，那个学校叫极乐世界。但是极乐世界是发心土，极乐世界人是发心身，这个是我们无法想象的。我们现在只能用什么科学家所讲的不同维次的空间。黄念老师这个经太原书，那是一个很高很高的维次空间啊，不是什么三度四度五度，不是的啊，是不可思议的一个空间，真有，不是没有。总而言之呢，都不离开一句话，一切法从心想生，总不离开的。心里头一切都不想啊，一切都不想，不行，一切都不想啊，你会堕入无想定，你会把路子走错了啊！无想定到哪里去了？到色禅天、无想天去了，那是个外道天，那个天里面的都是修无想定，什么都不想啊，什么都不想是定。他什么都不知道，叫无明。所以佛法菩萨的定呢，是有据有观。他什么都知道，无想定是有定的，很深定，但是什么都不知道。所以那叫邪定，它不是真定。那我们就懂得了，我们今天修定，修甚深的禅定。释迦牟尼佛在大集经上说的无上的深妙禅，这是修什么呢？就是念阿弥陀佛。念阿弥陀佛是修无上深妙禅啊，你想念看对不对？心里头阿弥陀佛清净如水，就管了，其他念头统统放下，没有了，那就是定。所以这一句佛号里头有止有观， 啊，我们今天念这句佛号，没有依照这个方法去念，我们念的时候里头很多杂念，那就定没有了啊，定被破坏掉了，有很多妄想，有想阿弥陀佛，想乱七八糟东西，所以观也被破坏了，这根观都破坏了，不是没有作用啊，是我们不会修啊。我们要真正会修的话，怎么会不起作用啊？佛教导我们至心一处，那就是止，我们把心就放在阿弥陀佛上，就至心一处啊，其他所有一切全都放下，知道什么？全是假的，没有一样是真的，你什么都不要害怕，你通常放下就没事，你不放下就有妖魔鬼怪冤亲债主找你麻烦，你放下，通通放下了，妖魔鬼怪冤亲债主找不到你了，你不见了，那为什么不见了？你变成阿弥陀佛，这会变的，变成阿弥陀佛谁都找不到你了，不能把心放在弥陀一处的话，那就不行。啊，去修福，常常有障魔，原因就在此地。不善用心，是错用了心，遇到这些麻烦啊。你心用的正的话，不会有这事情。真正心用的纯正。冤亲债主佩服你啊！现在这个时期，好像做鬼神还容易，他听话；做人很难啊！人说不相信，说实在的话，我们要是没有机缘看到现代的这些科学报告，我们对于很多问题真的有疑惑存疑啊，佛说的不敢不信，但是总是有疑问啊，没办法解决。谁知道现在量子力学家知道应可决定，这四个字很重要，应是证明，我可以跟他做证明，我可以下定这个决定，确实一切法不生，这叫无生忍。所以这个忍有同意的意思，有认可的意思啊，我承认你说的话，我完全承认，这称之为忍。法门无量誓愿学，那就不止八万四千了。方法门道再多，把它归纳起来呀、啊，就是一心不动。你用什么方法修一心不动？方法里有真的。最简单的，最容易的，啊，最稳当的，念佛，念头才起，你不要管它是善念是恶念，是净念是染念都不要管，反正念头一起，毛病出来了，啊，为什么呢？真心没有念头。这句要记住啊！啊，你的本性没有念头啊。慧能大师开悟的时候，把本性说出来了。本性是什么样子？他老人家五句话说得很清楚： 头一句话就是何其自信本自清净啊，清净是没有染，没有染就没有净，也就是头一句话是你的自信你的真心，我们先讲纯净，圆净两边都没有，这是真净啊！啊，第四句话说的，何其自性本不动摇，那就是你本来不动啊，从来没动过，现在也没动过。那么讲一念不觉分。一念不觉是妄念啊？为什么呢？真心呢？真心不起心动念的，起心动念却不是真心，妄心。所以这个要知道，妄是一真起的，没有真哪来妄？所以说真妄不二。知道真妄不二了，你自然就不执着了，就不分别了，这就入定了啊！这是经常讲的入定，从眼根入定，从色尘起定啊！什么叫入定？无论在什么地方，这是讲我们六根。我们眼见色啊，举的一个例子，眼睛见外面的色相，不执着了，入定了。这个入定是，这不是很深的定，它管用啊。那么在这个定呢，这就是阿罗汉啊，管什么用呢？它脱离六道轮回了。只要你眼根见色的时候，你的眼没有放下妄想分别执着，你就叫六道凡夫。眼见色，耳闻声，鼻嗅香，舌尝味啊，乃至意对法，你都能够放下不执着，这叫入定。如果能在不分别呢，那就定功更深了，那是菩萨的定功，比阿罗汉高了。如在能够做到不起心不动念，那你就恢复自信了，这叫明心见性啊！给诸位说，阿罗汉没有明心见性，菩萨也没有明心见性。实际上破一瓶无明，什么叫破一瓶无明啊？就是见色闻声不起心不动念，无明就没有了。起心动念叫无明啊。啊，不起心不动念哪来的无明啊？啊，那什么？那是佛了。欢迎先生化身菩萨啊，他破一瓶无明，无明一破，化身就见到了，这化身菩萨，化身菩萨就是真佛了，不是假佛啊，是谁呀？是你自己呀！啊，总算是你把你自己找回来了啊！禅宗里面常讲。父母未生前本来面目啊，就是不起心不动念，本来面目找回来了啊，也就是华严经上佛跟我们讲的，一切众生本来是佛啊。你现在为什么会变成凡夫呢？变成这个样子呢？就是因为妄想分别执着把你变成这个样子， 你一定要知道，妄想分别执着是我这一生最大的病。这个东西叫你在六道里面轮回，在里面受苦，永远不能回头，不是好事情啊，是病态啊，严重的病态啊！啊，你为什么不能治它？是因为你不知道你自己有这个病。你要知道这是病啊，是大病啊，你马上就回头了。啊，人得了重病自己不知道啊，所以他不晓得去看医生的，他也不愿意看医生，他认为自己很正常。知道这个病非常严重要命了，他想不想求医？立刻就求医了。道理在此啊，这是佛常常讲啊，可怜悯者啊，自己这么严重的病不知道啊，这真可怜啊！啊，这不知道就是你。就是痴，叫痴迷。迷了的时候，把自己自信里面本有的般若智慧变成了烦恼啊，贪嗔痴慢疑，就是你自信里的本有的般若智慧啊，扭曲了啊，把你无量无边的德能变成什么呢？变成造业。啊，怎么说德能变成造业呢？你的本心是如如不动啊，是清净不染啊，这是大德了，这是你的真心啊。啊，你现在失掉了。啊，现在你这个心里面是无量无边的妄念纷飞，你止都止不住。啊，前个妄念灭了，后个妄念生了，啊，是不是这样的？啊，所以修行在哪里？修行最殊胜的地方，就是人死环境，啊，人与人间的相处，啊，其次。人与环境的相处，这两大问题就在这两个修啊，一个是近，一个是远。环境是境界，人事是远啊。藕益大师告诉我们呢，近远无好丑啊。人事环境里头，就是一切人，一切万物没好丑。也就是说什么？没有善恶，没有是非，没有邪正，它是绝对的，它不是相对的。这个道理不是化身菩萨说不出来啊。这是什么？这叫诸法实相，事实真相啊。那见性的人才说出来啊。好丑在于心啊，好丑在自己的心啊，外处没有啊。啊，所以一切境界，人也好，物也好，啊，这个人好人，那个人坏人，这从哪里生呢？从自己心生。啊，那我们这个心源呢？我们的心就是一句南无阿弥陀佛。这个一缘产生效果，从什么地方看呢？愿亲平等，效果出现。一定呢，要把自己的清净心念出来，把自己不生不灭。念出来， 把自己本自具足念出来，把自己本不动摇念出来，把自己能生万法念出来，你不就成佛了吗？你要把性德念出来呀、啊，凡是所有一切不善，我们讲善不善都要放下了，都要把它念掉才行啊。你有恶被恶障碍了，有善被善障碍了，善恶两边都放下的真善，缘境两边都放下的真境啊，净土之境，不是净慧的境，不是这个境啊，是净不净通通没有了，这真境啊。善不善都没有了，这真善了、啊、人心本善，本性本性啊，本性本觉啊，觉跟不觉通通都圆起来，那叫本觉。啊，为什么觉也不能要呢？释迦牟尼佛在楞严会上跟佛能大尊者讲，无明的根本是什么？无明的根本就是觉。你想想看，你有个觉不是起心动念了吗？佛说得好啊，这个就起心动念的根本啊，知见立知是无明本啊。啊，那个知见那叫本觉，在本觉上我还要有个觉就错了，那就叫无明。本觉里面觉跟不觉的名词没有啊，真的是老子所说的道可道非常道，名可名非常名，没有名词也没有形象，那是本觉，本觉本有啊。啊，从这个里面升起一念觉，那个觉就是迷了，那就是无明本啊。所以佛这一句说的好啊，知见立知是无明本，什么时候呢？就在当下，所以叫无时无明，无时没有开始。那这个无时不是、哦、好久好久以前说不出时间，不是，就当下啊，叫无时什么？根本没有开始，没有开始哪里有消灭的，是不生不灭，这是真的、啊、佛是句句都给我讲真话，我们听不懂，我们都把它想歪了。那我们今天不学经教行不行呢？不行啊。为什么不行呢？我们今天用经教当作一种修行的法门，制止我们的妄念，因为我们不读经书不研究经教就会胡思乱想，是不是这样的？如果不胡思乱想就昏沉，昏沉坐在无明里头，起心动念是坐在妄想里头，妄想跟昏沉都出不了三界啊。那我们天天读经，读经不打妄想，也就是智心一出，我们智心一出智在哪里呢？智在经典里面啊，智心一出啊。可是你要晓得，你虽然读这些经学这些教，你要把执着放下，把分别放下，这就变成诸事讲法了。 分别执着从哪里放呢？从生活上放，从处事待人接物上放啊，特别是对两种人，一种最讨厌的人，一种最欢喜的人啊，这个都是自己的真正的冤亲债主啊。你最欢喜的人说你来生还是报恩啊，佛家吗？这个众生到这个世间来是种缘，儿女跟父母是种缘 啊，报恩，报恩过去你喜欢他了，报恩的；那不喜欢他，报怨的啊，报恩报怨，讨债还债。只要记住，别人欠我们的不要了，不要再还了，了了。我欠别人的赶快还，讨债还债这桩事情啊，要把它消除啊，报恩报怨也消除。所以对人的慈悲啊，最低限度要提升到众生缘慈悲，这个就对了，不可以用爱缘慈悲啊，众生缘慈悲啊，凡是人皆是爱，人民即无，不但爱人，天地万物没有一样不爱啊，众生缘慈悲啊，啊，我们能提升到这个阶层，往生就没问题了，决定有把握啊，记住，一定要记住，别人对我不好，我对他好。这是什么？这叫学佛。学佛是什么？学佛是学觉悟，佛是觉的意思，不再干糊涂事情了。糊涂事情说以牙还牙啊，你对我怎么样，我对你怎么样，这是糊涂。你对我不善，我对你善，你回报我，我赞叹你，我赞叹也不是答应你，不是的，你总有长处，一个再坏的人他也会有几段好事情，我们赞叹你的好事情，你不好的事情我们绝不提啊，不但口里头不提，心里头也没有，这叫修福。一敬祝福，称赞如来。学了之后要管用啊！啊，怎样用在生活上？用在工作上？用在处事待人接物？啊，无论在什么环境里面，一切时一切处，你所展现的。和蔼可亲啊，到这个时候你就能感化人啊，自度而后啊，这才能度他了，把自己感化过来了，自自然然就能感化人，你也不会去存一个心，存一个念头，哎呀，我就感化什么人，那什么？那你又有分别执着了吗？一切都是自然的，法而如是啊，这才叫如法。啊，古代讲由心为善呢，那就不善了，不能有心，也不能无心。啊，由心无心。通通两边都打掉，叫法而如是啊！所以佛家讲随缘，这个好，这两个字讲的才好啊！不攀缘，有心无心都是攀缘，都没有离开攀缘，有心无心通通放下随缘，只一味真诚，一味清净， 意味平等。